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 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力强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太湖世界文化论坛近日与故宫博物院就共同创建中华文化客厅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今后皇家冰窖、宝运楼、畅音阁等故宫热门地点将逐步转型为中华文化客厅，通过引入戏曲表演、国学讲座、美食茶艺等多种形式的文化体验项目，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昨天是民族团结日，主题为石榴花开美京城，北京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主题展在地坛公园开幕。展览以图文形式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北京市民族工作的新成效。主题展还将陆续在朝阳公园、陶然亭公园、石景山雕塑公园展出，今年将实现16区全覆盖。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将持续到8月5号，共展出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笔记本及亲笔签名的书籍原版等珍贵文献100多件，原版图书900多种，马克思主义题材美术作品70多幅，全景式展示了马克思的生平、革命实践、理论贡献和精神境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运用和丰富发展的光辉历程。铁柱山川刘三奇山水画展本周三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展览将展出画家刘三奇近年来创作的铁柱山川国画系列作品约60幅，是刘三奇在山水画方面的创作与研究探索的成果。吉祥五台山中国画艺术展正在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美术馆展出，展览共收到来自海内外应征和特邀作品数千件，最终评选出入选作品190件。近日，雁栖湖西山步道正式迎客，沿步道登上山顶之后，市民可以近距离地俯瞰雁栖湖核心岛全貌。据了解，目前围绕雁栖湖核心岛已经开通了3条游览路线，一条是雁栖湖景区内的环湖游船游览路线，另一条是去年启用的长达14公里的环湖亲水步道，第三条就是最近开放的西山步道。珠穆朗玛峰旅游大本营的帐篷旅馆近日陆续开始营业，还实现了无线网络的全覆盖。珠峰旅游大本营每年4月到10月营业。春季正值野骆驼的产崽期，为了减少人为活动对野骆驼的干扰，新疆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通知，严禁一切社会团体及个人进入保护区开展旅游、探险等活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发布通告，提醒中国公民远离夏威夷正遭受火山喷发和地震影响的危险区域。天文专家介绍，本月9号天宇将上演木星冲日的天下，届时如果天气晴好，冲日前后几天，我国公众几乎整夜可以观测这个太阳系当中的大个子。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14点04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天气呢是以晴为主的天气，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总体还可以，比较适宜居室通风和户外活动。近期啊，花粉浓度较高，过敏人群请注意健康防护，远离花草繁密的地区。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 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和我们互动呢有两种方式，一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到我们家做客，这里是住在876，我是夏明。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哎，今天呢是周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啊。一到周一呢，我在微博上发的啊，就说一到周一呢，我们就是一个雷锋日。 啊， 就每个周一都是，因为我们免费的帮大家去解答一些您的问题，解决一些您的问题。 嗯， 而且有的听众的反馈啊还挺好，还真的就照着我们这个两位专家的这些建议给改了。 哦， 哎，所以我们就觉得心里还蛮开心的，能帮您切切实实的解决一些问题，我们特别的觉得这个节目存在的价值特别大。 是是是，而且特别想听大家另外一个反馈，就是通过你们的介绍，我这房子居然多卖了一丢丢钱。哎呀，这个很重要。 也是啊，我们还帮到好多朋友省了很多钱呢， 对吧？ 发来户型，千万不要买这样的户型啊。大家还在寻找。 然后跟说千万别买这户型，过两天发现咱们俩嘉宾跟哪，哎，我来这个。 今天啊第四套房子，这事让我们帮着看这个户型怎么样啊。不知道两位嘉宾怎么觉得啊，反正我看着了之后我就觉得吧有点问题。一会儿再说吧。咱先一个一个来，先介绍今天的两位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首先请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空间心理学的专家谭伟嘉谭博士，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伟嘉。 哎，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小妙手，北京紫岩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杨永刚，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哎，咱就直接来看第一个户型吧，好不好？这是听众徐鑫发来的问题，他说想请两位专家给看看，我这个户型能改成一室一厅吗？中介跟我说能改能改啊，看着我看这户型图怎么都没觉得，这应该怎么改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一，或者直接到我们的官方微博就能看见这个徐鑫的问题了。大致跟大家说一说啊，这是一个东向的一个大开间，这个厨房的面积、卫生间的面积都还挺好的，整个卧室也就是这开间的面积大概是 25.2 平米，带了一个2平米的阳台，这如果是一开间的话我觉得还不错，但是你要是隔成一个一室一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隔。哎， 而且这如果隔了的话，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采光的问题。 没错啊， 对吧？你比如说像这个户型，我觉得特别像像后现代，或者包括咱们台那个边上挨着通惠河的那个房子叫 长安六号， 不是，那再往南， 再往南， 对， 再往南，就过了通惠河了。 No, 不过、 就是、再往就是我老在那儿喝东西的那个叫 哦，那个丽舍， 哎，对，那他那里头的开间跟这个也很像 哦， 所以就是一旦要是结了的话。就是后面的这个卧室采光特别不好， 开间就是这样的问题，本身个儿小， 是， 所以呢它的窗户就不会很多， 是 这个呢你看不过唯一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就是这厨房带一个小阳台， 对， 挺棒的哈。 对， 但是呢整个卧室或者说是整个的这个客厅吧，咱们说是客厅的这个整个的采光只有2.0平米的一个阳台能够采光，隔完了之后另一个屋子一定是黑的，不知道这个，这样先让谭博士说说这个户型怎么样，缺角不？ 缺西北角呀。 哦，也缺是吧？ 缺角 也是很明显， 缺西北角，很明显的缺西北角。 这怎么整呢？ 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在西北方悬挂类似于五行属于圆形的东西， 挂个画。 对，挂个画，圆形的就行。 山水画 啊，山就行了。 哦，山就行了， 山就行了， 圆形的。 哦， 或者哎，有那样的，就是现在网上特别流行卖那种，就是圆形的木头雕刻的。 哦，对对对， 啊，也有，很便宜。 是的，甚至很多那种禅意画那种也很漂亮。 对对对，很便宜，100来块钱。 哦， 挂上 就挂上就行了。 是， 对， 正好挂在这儿，我觉得不错， 也挺漂亮。 正好餐厅那块正好有个当一幅装饰画，挺好。 对对对对对， 其他的问题应该不大。 其他问题不大，其实这个房子非常好隔的。 对啊，非常好隔， 非常好隔。 你先说你怎么隔？ 改一下厨房门的位置，然后完了之后，如果担心采光问题的情况下，厨房门挪过来之后，怎么以取中心点？ 往西挪吗？ 往西挪，往西挪，往挪到最西面的靠墙的这个位置。 嗯， 然后只留出个90公分左右的门就够了。 嗯， 其次以中间来划分，看它的长度线是多少。现在25平可以各12平，往中间一隔，上面留个透亮的窗就可以。 嗯， 至于明堂部分嘛，客厅就会变成有入门看到一个明堂，在明堂的部位，如果怕光线不够的话，最好加落地灯。 嗯 嗯， 并不太难隔的。 哦，好啊。这是谭博士 相对来说 开始抢活了啊， 还不错，还不错。 刚子，这个谭博士的这种修改意见，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呢也是，其实是这样啊，我觉得我们要再去做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种可能性。一个问题有一个解决方案，其实可能不止一个，所以说我们呢会给您把几个情况都说一说，综合来决定到底哪是好的，哪个是更适合您的。首先我觉得这个房子的户型真的还蛮好的，能够买到这样的户型，我也真的很期待，我也很向往啊。所以说先恭喜您买了一套好房子。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想把它变成一个房间的话，其实你要先考虑考虑这个家里边是什么人去居住。首先隔出来这个卧室，你为什么要给它隔出来？有一种可能是觉得这个家里边万一来的客人总看到床， 就是要有点隐私。 对，总看到床，那么它的隐私性可能稍微差了点。但是如果没有人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让它更敞了一点。那这个呢可能是大多数人的一个基本需求。所以说这个时候从采光从通风的角度，其实我们并不一定把它完完全全隔死，只要能够把床的隐私隔挡起来，我觉得就已经足够了。所以说可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行的话，那么您可以将床和客厅之间的位置的话，比如可以做一个比如说超过人视线部分的一些半高柜，这时候就起到一定的隔挡作用。而且这个半高柜呢最好也是能够透的，比如说可以透过去看到一些光线呀，可以看到一些透气啊，或者能够摆的一些好玩的东西，从卧室这方和从厅的这一方都可以看得到的。这种 若隐若现看到床， 哎，对，床其实是低的， 哦，是低， 低的， 哦， 低的那一块我们就会把它给做实，而上半部分的时候我们会做成虚的。所以说这种形式我觉得可以是一个选择。而另外这个是一种啊，那么可以将整个空间变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从卧室里边总觉得这个房间有点过大了，而且呢这个又有厅又有这个卧室的话，已经感觉不是很舒服。所以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我们之前曾经也做过的案子，最后做出来结果还挺好的，就是将卧室呢给它隔出来，不用实体墙，用推拉的隔断门。 嗯， 对，宽幅并不是很宽，45厘米，高度的话呢可以到顶。这个时候我们用的时候给它隔在一起，不用的时候给它可以把它完全打开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从采光从通风角度都不会受任何的影响。不过我给您提建议呢，就是第一，我们这个玻璃这个屏风啊呢一定是透光性比较好的，但一定是磨砂的，因为毕竟我们不会从房间里边再加一道帘子。第二呢，就是尽可能将房间卧室的面积变得稍微小一点，把大部分的空间还同样要留出来给我们的客厅、我们的餐厅等等，包括像进门这一块的尺寸。而且呢厨房门如果要是挪的情况下，我们不宜挪得太多，毕竟挪了之后的话，我们在客厅里边常规的会有一个沙发，会有一个电视，那么那一侧应该是电视墙，如果挪得过多的情况下，可能会对我们的电视墙有一点影响，这第一。第二呢，就是从厨房上来说，厨房现在是一个一字形的橱柜，但一定不是这样子，日后一定会是一个 L 型的橱柜， 嗯，或者是 U 型的。 U 型不太可能，因为我们要去阳台， 哦， 啊，一定是一个 L 型的厨房。而最里侧最西侧这一块多半会放一个冰箱，所以说我们也应该会把冰箱的尺寸留出来，留出来之后把门放在那里。 对，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从大小比例上来说，把我们大的空间留给了公共空间，而且呢，也不会影响我们日后的摆放以及其他空间的一些陈设，都不会受影响。所以说这两个方案呢，您来考虑，我觉得哪个都可取。但是你要说建一个石墙那给隔起来，我是真的是不建议了。 嗯，好吧，为了采光的问题呢，就是要不半高的一个柜子。 就是你建这个目的究竟是什么？ 就是要隐私嘛， 隐私，那么是隐私，隐私是局，那就看要需要多隐私了，这也是跟具体情况。 半石墙完全就可以的。 好，这个说个题外话啊，前两天呢看一个小视频，现在小短视频挺火的啊，有晒那个装修工地的，我一看我说我的天哪，现在装修工地都这样了，就是他在墙上啊。把所有的未来的家具的包括家电的摆放的位置在墙上全给你画出来，就是比如说这儿啊是你的电视柜，这上面放着你的电视也都画着啊，都在墙上画着，这边是你的床大概是多少多少，地下没有，只有墙上有，然后呢你这边是你的橱柜啊，你的冰箱是在这个位置等等等等，哟，你一进去一看，嚯，虽然可能你的东西都没摆在这儿，但基本上已经你的家未来的样子已经完完全全的展现出来了。我问问刚子，是现在所有装修公司都这么干吗？还是有些公司会这么干？ 是这样啊，那个这件事情其实目的不一样，而且你说的话呢只是说了一部分。其实并不是单纯的地上没有，地上也是需要有的。 哦，地上也有。 对，我和您说一说这件事是要干嘛。 干嘛呀？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啊在图纸当中，设计师发现会有很多很多的页，这每一页呢都会有一个不同的表现内容，有些时候呢他们之间会有一些冲突，或者说是一些由于设计师或者业主没有考虑的很周全，会有一些遗忘的内容。那么我们在实地现场当中呢，这样放出来之后，第一给业主一个很直观的空间感受，第二呢就是看一看我们之间就是这些产品，比如说像家具啊、空调啊、插座啊、开关啊，跟柜子之间啊这些有没有冲突，如果有的话我们要将这些位置加以调整，这个其实是一个最直观的感受。那么我们从图纸上，业主很多时候对这个看的都不是那么的敏感，那我们就从现场直接给做出来，这个时间其实很短，但是呢它真的很有力，能够帮助我们业主对房屋未来的一些使用和空间感觉会有很直观的感受，这是件好事。 还真的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去买家具的时候啊，你就不知道，比如说我这边啊大致是床的位置，结果呢要不可能是床买宽了， 对， 你发现呢你这时候放两边床头柜吧，有点其中一个你可能放不了，这边因为你可能还有放衣服的柜子，这床头柜你就没法买了，但是呢你去买家具的时候，人家都说，哎先生，您带上床头柜吧，床头柜基本上都算是送的，特便宜，你就觉得，哎呦我的天，送的嘿，但是呢你家里边又放不下，这可怎么整？ 对， 所以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设计之前的时候会把这些考虑清楚， 哎， 而且我们在出图纸的时候会有一张图纸叫做家具尺寸图，就是为了避免因为卖场特别大，家里边相对来说比较小，那个卖场觉得很合适，搬到家里边就过大这种情况。 哦，你们还出这图呢？ 必须的。 我的天， 必须得有，必须得有。 好啊，服务越来越好了哈。这个刚刚我们说完了是徐新的一个问题，这个是要把开间啊隔出一间屋子来，看来不是什么难事儿，您别发愁啊。如果有具体的后续的问题呢，可以通过微博或者微信来联系我们就可以了。接下来咱们看看问题二啊，这是听众徐广基的问题，他说我们家呀需要加一个老人房，现在吧其实地儿能选的挺多的，有书房和一个储物间，这个呢地儿都还行，但是啊有点小做老人房，所以呢他说这个我觉得只能做把这个储物间改成老人房了，那么怎么改才好呢？谢谢主持人和专家。先跟大家说一说啊，如果大家想看到这个于广基的问题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二，或者关注我们的微博住在876，这个呢算是一个南向的一个房子啊，它的卧室呢两个主要的卧室全部都是在东边，这个客厅呢还有厨房还有卫生间呀是在西边的位置，然后靠北边的位置分别是书房、卫生间和储物间，书房确实有点小 ,4.3 平米，这个公共卫生间呢，这个或者说主卧的这个卫生间呀也不小 ,4.2 米，这个 储物间其实比书房还要更小，只有 4.0 平米啊，所以他可能是想把这储物间呢再拓一拓，把这个主卧的这个空间稍微的分享一些给他，这个可能也是面临到改造啊。我们先让这个谭博士说说，这个房子很方正吧？ 这个房子，你注意到它那个 N 的北的标签是斜的没有？ 哦， 这个房子是一个东南向的房子。 哦，对对对对对，不是正南， 对， 是有点东南， 也就是卫生间跟厨房那个位置是正北方。 嗯，哦，是的。 对，这个咱们好多好像以前的节目中还没看到过这种户型都标出了这么细致的，这个正北方标的这么细致。 哎哎哎哎，是。 这个房子属于缺西北角，其实处理方式跟上一个户型是一样的。 一样。 哦，挂个圆的。 对，山。 哦。就挂在客厅的那个电视墙的位置就可以了。 哦，对，没错没错没错。 其实当个装饰正合适。 对，是的，这个看着像是缺西南角，其实它这个标注的很具体的话，它应该是缺西北角。 明白了。嗯，好，来。刚子，接下来该你大显身手了，你觉得把老人房放在哪儿比较合适呢？ 嗯，明白。其实是这样，跟大家会简单说，一居室、两居室再加一小书房，这个时候如果说需要增加一个老人房的情况下，那么其实我们先要想一想原来结构是什么。 嗯， 像这种房间的面积的话，那很有可能是一个中年人，然后可能会有一个孩子，这么去想。然后呢，这时候如果老人能过来的情况下，可能就需要给老人留出来一个单独的独立空间了。所以说，但是我们从这里边去看的话，除了主卧室稍微大一点的情况下，其他房间都不大，而且有一些还真的还挺小的。那这时候会提到了一个事情，说储藏间给改成一个房间，这肯定不可能。四平方米的一个储藏间改不了卧室，而且呢，它毕竟还是在卧室里边，我们从卧室里边再进到卧室里边，或者是把那卧室缩小，这种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而且不方便。 嗯， 很不方便。对。 嗯， 这个毕竟你想一点，老人和我们的生活习惯它一定是不一样的。 嗯， 那么老人睡得那么早，那我们还没睡呢，对吧？这个老人起那么早，那打扰我们休息，这个起床气，对吧？再跟爹妈再生生气，人家一扭头走了，这哪成啊？这个，所以说我们其实真的不建议说把那个储藏间给改了。但如果要是真正是想给老人留出来一间房间的情况下，那么这时候您可能真的要去大刀阔斧的动一下了。就像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啊，如果真的是一个卧室和一个如果真的是一个卧室再加一个孩子房加一个老人房的这种情况下，其实我是给您提一个建议，就当然也要看这个房子有多大的动作啊。我觉得有可能的情况下，将卧室壁，也就是 10.8 平米的一个墙向下稍微挪一点，也就是向下吧，这么说可能更明显一点，向下稍微挪一点，然后呢将上边那个书房也好卫生间也好都给它统一的变成的稍微大一点，变得也就是同样往下来去走一点，然后将卧室 A 也就是最大的房间面积整体也都往下走，就是将这个整个通道以及书房和卫生间的整个区域都给变大，能理解吧？是这样一个意思。而卫生间和书房我建议把这两个之间的墙打通，打通之后呢，就将我们现在这两个空间变成一个空间，将边上的储藏间变成卫生间，这个时候其实是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了。 嗯 嗯，另外呢，您可能会担心一个问题，比如说卫生间里边的这个下水问题啊、防水问题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没关系。那个普通马桶，就是咱们市面上能够见到那种马桶，如果您觉得用起来会有问题的情况下，您可以选择一个侧排或者是后排的马桶，你就可以把您马桶改动，就是改变马桶位置的这个问题就可以很好的去解决了。 嗯， 您记好了是。侧排或者说是后排的马桶就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些问题解决，这个呢是在市面上就有标准的，任何一个大的品牌基本上都会有，所以说您可以很好的去把这个下水去解决。而我们的这个地漏啊或者是洗手盆啊这些下水其实都特别特别简单了，您不用发愁，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很好的去给您去解决。所以说从技术上您不用担心，这个一定可以去解决。 嗯， 唯一可能麻烦的就是老人房没问题了，肯定可以，大小也没问题。 你想啊，现在是 8.5， 然后我们再增加一些的话可以变成 9.5 左右，其实也还好了。 对， 而且还有窗户， 是， 我觉得， 而且两个窗户嘛， 对， 唯一的问题就是你把卧室B的中间的这面墙往西面挪的话，因为它 往西不是 它是这意思吧，对，但是因为它墙的那一边它是有窗户的，这个不会有一些影响吗？ 是您说的是书房吗？ 卧室B， 卧室B 朝南那边不是有一窗户吗？ 是这样啊，我们只是需要动，我们说上下吧，拿这张图看，说上下可能会更方便，就是从上边这个墙直接都往下挪一点，其实并不会左右挪动。 明白，那就不左右，只是上下去挪， 只是上下。 它那个门的那面墙， 对，我们这样挪的话，其实就是将这个整个的通道向下稍微挪一点，能够增加我们书房，就是增加我们老人房或者是孩子房的这整个的一个宽度或者是进深。 嗯， 对，只是这样的一个目的而已，但是一定是可动的，而且把卫生间调整一下，刚才很多人都在担心它的上下水问题，上水没问题，下水没问题，只是马桶我也去帮您那个提出了解决方案，您去找一定可以能够找得到，而且很轻松的找到。 是，其实现在卫生间啊，或者说主卧的那个卫生间改衣帽间的会比较多。 不，我怀疑它原来这个其实所谓的储物间 就是一个 衣帽间 啊，所以说您要卫生间改成一个卧室的话应该也不是什么问题，您不用担心上下水的一个情况。但是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下，万一上边要漏水了可怎么办呢？ 我们你这 我用不用上边也做一层防水啊？ 这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哦， 对，因为它毕竟是楼上的事情，我们现在楼下做任何事情都处理不了。 我们现在做的这种改变基于楼上的防水特别好。 您是卫生间，你也怕楼上漏水啊？ 啊， 如果是卫生间的话，楼上漏水了那也很烦呀。 对啊，是啊， 所以说无论是做什么楼上防水都应该做好。 好吧，看看您这个楼的楼龄大概是多长时间。如果是新房的话吧，就是比如说2005年以后的房子，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问题， 还好。 但如果是老房子的话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稍微提示你一下。 我们之前也曾经做过，就是拿不锈钢板整个全封起来找一个坡度。 哦，也可以是吗？哦，好吧，一会儿咱们再继续聊啊。这个有一位非常可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个问啊，骑着毛驴说了，怎么抢免费设计啊？一会儿再告诉你，先进广告。 老婆，周末陪我去北京剧院看悬疑喜剧吧。 iPad 里电影不是很多吗？何必出门？ 这回不一样，推理、爆笑、魔术，现场一次满足，一边哈哈 哈一边猜凶手，超好玩。 走起！神探深陷迷局，随手解救影帝，开心麻花舞台剧二维码杀手，5月15至27日北京剧院爆笑上演，上开心麻花官网买双人套票，第二张只需50元。 快乐很简单，87.6。 跑遍北京城又回来了， 叨叨啥？这不是没错过优惠吗？ 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80平8万，太划算，你非得再看看。 我不是怕主材不环保，怕工艺不达标，怕增项满天飞吗？ 这回比完了，打脸不？ 400-606-8866，装修就找全包员。 你别一说不过我就打岔。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这老头子。详见店内活动。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aco。 我剩下了， 剩下还这么开心，心真大。 我说我的装修预算剩下了， 你该不会也是找了 全包员？ 你也全包员装的家？ 一哥们儿在他家装2套了，正跟我极力推荐呢。 装吧，不错，比我的预算省不少呢。999一平米，啥都不用操心了。80平米的房子才8万， 一个说好不算好，俩都推荐，我得问问去。 快打400-606-8866吧，良心推荐啊。 得嘞，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那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喽。 有什么比占个好几万大便宜更开心的呢？ 啊， 譬如刚在全包园订了装修的我，开心到起飞。 这便宜有多大？ 999一平米，施工建材家具全都管，还送电器，还有灯和窗帘。 你家有80平米吧？如果10万块拎包入住，还值得开心下。 8万全包园，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喽。 哪儿找全包园？ 400-606-8866，400-606-8866，省钱省心全包园。 详见店内活动。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 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到家里做客，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我是夏明。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谭博士，欢迎谭博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维嘉。 还有小妙手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哎，刚刚的那位，这个骑着驴那位是吧？啊，骑着毛驴啊，说怎么抢免费设计啊？这样啊，朋友们，我们现在这个活动还没有正式开始啊，还没有正式开始。等我们开始了之后呢，我会跟您说，我们现在正在策划的是一周送一个呢，还是一个月送一个啊？当然，这个取决于刚子的工作量，因为刚子呢平时也非常非常的忙碌啊，所以呢，我们正在跟大家商量啊。 刚子还没干这事儿呢，脸色就有点铁青。 是刚子自己说的 哦， 对不对？承认吧，刚子。 承认。 你看 这个我回去之后，你知道吗？我这个我打了自己好久。 但是男人吐口吐沫就是钉子， 对 对吧？在节目里边说出来了，一定要兑现。现在这样，骑着毛驴，您可以把您的一些问题啊，通过几种方式来跟我们发过来。比如说我们的官方微博“住在八七六”，汉字“住在”，然后数字876。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或者在我们直播时段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把您的问题直接发到我们的邮箱，住在876，这个住在呢就是这个拼音的住在，住在876@163.com.com 啊，这几种方式都可以。其实呢，现在我们每周一都是在帮您免费的在出主意啊，真的，您要是到我们的活动开始了之后呢，就给您免费的出一些设计图纸了啊，这个您等等我们的活动也可以，或者呢可以先听听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啊。所有的朋友都是这样的。还有一位朋友呢也是发来问题，这是青青发来他的户型图，说这个我们家的这个入户门的方向是北，阳台窗户的方向是西，请问我们家这个算缺角吗？而且刚刚跟这个谭博士说了聊了一下啊，说他们家这个可能按他的这个方位可能不太对哈，我们 数据可能有错。 对对对对对，如果按您说的是入户门是北的话，那个您的窗户的方向应该就是正南方。 对， 所以可能他们家的这个户型也是有一点 偏 的啊，不是正北正南的。那 先说说，如果是正北正南的话，缺角吗？不是的话，又怎么办呢？ 这个房子如果说现在正北正南，如果这个听众能这样提出问题，正北正南的可能性并不是太大， 应该是。 因为他说，如果咱们现在看这个入户型的话，入户门是在北面，那窗户这块肯定是南，这个咱们判断是不会有错的。但正常情况下，我感觉这套房子应该是门在东北方，窗户在西南方。 嗯。 也就是说这样的情况下是缺正南方跟东南方。 哦，缺两个。 对，现在的右手边这块是正南方，然后右下角这一块是那个右手边是东南方，下角这一块是正南方。 明白了。 缺这两个角。 解决方式非常简单，买两幅画就可以了。 奇葩户型啊，枪型枪型。 哎，这个 属于奇葩户型， 那可能是不是需要的东西更多一些？ 需要的东西会更多一些。现在咱们主要看不到它的具体很多的结构图，包括灶台的位置也不太确定。 那这样吧，好不好？这位朋友呢，这您呢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然后呢我们私信再为您进行解决，好吧？住在八七六，因为今天呢我们还有几位朋友的问题要解答啊。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这是听众张建国的问题，他说：“几位老师好。”我觉得这位听众朋友应该年纪比我们都大啊。 对， 一看您的这个名字应该就比我们大。他说我们家呢主卧有一个阳台，春秋两季都非常的舒服，但是到了夏天就会特别的热，冬天呢又特别的冷，聚不了热气。有人建议我们把暖气改成地暖，但是我觉得吧工程太大了。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谢谢您。这个他的户型啊，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3就可以看到，或者直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住在876。他的户型啊算是一个东南朝向的一个户型。确实这个主卧也就是卧室一啊带了一个阳台，而且呢从这个整个的这个数据上来看阳台还不小，挺敞亮的，哪儿都是窗户啊。但是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又冷又热的啊，而且他们家的暖气应该现在可能还是那种片暖，对吧？这个所以它屋子里边聚气的这个能力不是特别强啊。来，我们先来让那个刚子来解决一下这个，能解决这个聚热气的问题吗？ 是这个冬天冷夏天热。 对啊， 这个其实像这里边有人建议把暖气改成地暖，不对。处理方式根本就不在这儿。 哦，是吗？ 对，因为是这样啊，阳台呀，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为什么墙体在去建的时候都会有保温呢？其实就是为了防止外边的热跟里边的冷啊等等这种交替变化，为了防止它更为频繁。而我们阳台过多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阳台的墙体并不是特别多，即使做了保温也是其次，那么大部分还都是窗户从这儿看起来。所以说您要先看一看您的窗户它到底是单层窗户还是双层窗户，而且呢窗户是什么材质的，要先把这个确定一下。像我们现在市面上经常能够见到的断桥铝的窗户啊，包括像那个铝包木的窗户啊，这些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的。而且呢玻璃啊，刚才说的窗户的材质了，玻璃也最好是双层的，或者说要求再高一点的话，或者是三层都可以。那么这两个如果做完了之后的情况下，您再看一看窗户跟墙体之间衔接的密封是否做得很好。有些时候它往里边灌风啊，或者是怎样的话，都会存在着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说您再把这个密封如果有问题的情况下，您只要打一圈密封胶，然后请个工人来去做，或者自己买一个的，大概花个100多块钱就能做得很好。等到把这些都做完之后，您再加最后一个，就是您再加上一层纱帘儿。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冷和热其实是第一是空气的温度，第二还是叫做辐射热，也就是这个玻璃和这个它的冷和热，我们没挨着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冷和热，这个是辐射给带给我们来的冷和热。所以说您加上一层纱帘，这个的效果也会好很多啊。所以说墙体的保温我们能处理就处理，处理不了的话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的。但是窗户这一块其实可以通过我刚才说的这几点仔细去解决一下就会很好了。 不过你要这么一说的话，其实真的建国先生应该能省好多钱，真的。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他这个做地暖，他不是去解决这个冷热的问题，那冬天更暖和点，那夏天怎么办？夏天热的问题还团团解决， 放粮食。 这其实就跟过去我们吃那个冰糕似的，过去没有那个推着冰柜到处走的， 对， 都是老奶奶 大被窝， 对，大被窝往上一捂，就是等于是就是保温嘛， 对 吧？ 对， 那个估计 建国老师的这个房子啊，可能是一老房子， 嗯 啊，所以呢，您可能这个把整个的阳台的窗户全换一下。现在断桥铝的那个特好，有分什么两个中空的，有分一个中空的。 嗯、 关上门之后，哇，巨隔音。 是、 嗯，而且呢，它有的现在那个玻璃上做涂层，外边特别晒的时候，您在里边摸那个玻璃一点都不烫。 嗯， 而且有的玻璃是带变色的。 或者镀膜的这种形式、 啊、对， 您可以从这个方向考虑，一下就所有问题全部解决了。 嗯， 好嘞，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听众四姑娘的问题，这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了。她说：“设计师老师们，帮忙看看这个户型好吗？有什么缺点吗？”这可能是人家要出手买了一新房子啊。您下一次再跟我们互动的时候，可以说一说您那房子在哪儿啊，什么楼盘，让我们也看看啊。来，先来谭博士说说看了这个新房子怎么样，南北通透的啊，一个这个三室一厅两厅吧。 这个新房下面应该有经验，选房得先选地段跟位置呀。先寻龙点穴一下吧。 这个位置在哪儿、 对啊。 对，位置在哪，在小区的哪个位置，到底有没有临街，是不是楼王， 对， 是不是背后又是路，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细节问题。 以后要看新盘的朋友们啊，首先告诉我们是哪个项目，其次您选的是哪号楼、 能拍几张照片或是有沙盘的图 更 好,、 更好。 对对对、这样我们就直接告诉您选哪号楼的哪个户型是最好的、 但是光看这个房子的户型图我觉得还不错 啊，还不错还不错、房子的户型图不错，就有几个细节问题，到时候在装修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送的精装修、客卫的那个客卫生间的门跟餐厅这个问题需要解决一下、 算是对着， 对，还有主卧入门的跟卫生间的门，这个也稍微需要简单的处理一下、相对来说这个房子不算缺角，比较方正的。 好，这个我说点个人意见啊、我觉得呀两个卧室都偏小，真的。 那你就直说你买对门那150平的 人。这当然是一个啊，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我觉得主卧啊，一般哈、来讲咱可能都是小两口住。 对。 然后呢这客卧吧可能是给爸妈住。 嗯。 这个所儿童房呢 童房 就儿童房住哈、这个倒是解决了一些小两口的问题。就是方便爸妈看孩子呗，离得倍儿近啊。其他的倒问题不大，客厅我觉得也稍微的小了一点点、最关键是两个，我觉得两个次卧，不管你做儿童房也好还是做客卧什么的，我觉得两个次卧 稍微的小了点。这个客卧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它夹在两个卫生间的中间，造成会床头的位置特别不好摆放。 哦，是吗？我还觉得这在中间挺好使的，就是从实用来讲挺好的、 实用角度还可以，就床头的摆放需要大学问了， 摆里边呗，就是靠这个房间的里边摆， 房间的里面， 对呀、就是靠它的这个西北角摆，对吧？儿童房可以摆在西北角， 背后依然是卫生间呀。 西北角怎么会是背后卫生间？ 客卧的西北角依然是卫生间呀。 客卧的西北角， 你这么说，你这此题无解了， 只能换对面了。 建议做成榻榻米， 带升降桌的。 对，不要做出床头出来。 不过这个谭博士说这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第一呢是解决了这些问题，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房子你看，这个是一个三居室，面积其实129并不大，那所以说就造成了每个房间都不大，这是很正常的事儿。那么做了榻榻米之后，还解决了我们这个整个房间没有储藏空间的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还挺好，可以这样做。 就底下全是能放东西的，是吧？ 是。而且另外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你像这个里边也别太户型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啊。但是我建议您可以，尤其是像晚上安静的时候，您到房间里面去待一待，因为毕竟现在的电梯和我们的客厅只是一墙之隔，这个好一点的开发商呢会将这个电梯做一个隔音。如果是那个开发商不是那么的好，或者电梯的质量不是那么的好，这个噪音问题就会比较大。所以说您到房间里面去之后，尤其是像夜深人静的时候，您自己用运行一下电梯，感觉，如果要不行，那把这加一个隔音保温。 你小胖在这，媳妇儿你在屋等着啊，我开一圈电梯。 不是，四姑娘说了说，这个这是我买的这把算期房。 刚挖坑啊，试不了那些东西 啊，试不了。没事，到时候你关注一下，这是后期问题可以去解决的。 嗯， 而且这里边其实还有几个问题，就是进门之后其实是一个玄关，但是左边和右边从结构上来去看，它一定不是承重结构。 嗯， 那么这个位置的牙口，其实我并不是特别的建议能够保留，因为它毕竟会将我们的餐厅，尤其是像餐厅啊，会变得特别的小。 嗯， 而且呢，我们也不建议能够将冰箱放到餐厅里边，你直接放到厨房里边。然后就是一左一右呗，对吧？左边比如说是灶台，然后右边是冰箱，最终推拉门，然后呢再选择一个餐桌，然后居中来放，这其实效果我觉得会挺好的。 嗯，真的，我当时拿着这个户型，我说哎呦我的妈呀，这是让爹妈累死啊。你看爹妈所在的那个区域，又有儿童房又有厨房，这不就是做饭看孩子您全管了，我这边就在客厅待着歇着就行了。整个的这个划分特别之明显啊，觉得挺好。但是说句实话，刚开玩笑啊，说句实话，它整个的区域划分非常好，它的客厅和餐厅和厨房非常棒，尤其餐厅是我特别喜欢的那种凹字型的那种哈、那种餐厅的布置，厨房的布置，门口呢就是餐厅，而且呢两个客卧，一个儿童房一个客卧的这个卫生间离得都非常近，您住老人也好，我觉得老人来讲就是设计的要稍微的贴心一些，就是让他们离卫生间近一点， 对， 这一点我觉得真的特别棒。那主卧这边客厅这边也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价钱合适地段还不错啊，您可以后续的把您的那个楼盘的位置发一发，看看哪号楼啊，我们建议您选啊。也不知道您这是哪个方向， 小胖的潜台词，如果好的话咱们做邻居呗， 咱们一起看看去。来来，那个青青说了，说哎呦不好意思写错了啊，我这个是东西走向的房子，窗户呢是西边，这个入户门是东边。 嗯， 来谭博士， 如果是东西走向的房子的情况下，那他这个房子缺的是正南方跟西南方。 嗯，也是挂两幅画，挂哪儿啊？ 哦，不是的，正南方的情况下需要摆设红色的植物或是悬挂中国结之类的。 哦， 而西南角的话可以悬挂跟西北方是一样的画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 一个是红色的中国结，一个是画。 哦， 哎，画有什么要求吗？ 它同样这个位置也可以用山的画。 好 好， 但是最好带一点水。 哦，这个要有水了。 对，这个要有水。但类型可以是同等类型的画。 哦，好的好的啊，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解决问题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没来得及提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住在876找到我们，随时提问都可以，或者呢在我们的直播时段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开始啊，这个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您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来提问，或者直接发送问题到我们的邮箱拼音住在876@163.com 啊，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来跟我们的一些分享，下周一呢咱们再继续好吗？谢谢谭博士，谢谢这个刚子，谢谢两位啊。另外呢， Hello， 大家下周见。 哎呦我天，这节奏，我说完了你说 Hello 下周见好吧？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明天下午呢我们要聊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或者说是大家平时生活中在那儿待的时间应该是最长的。 嗯， 我们聊一聊睡觉的床垫。 嗯， 因为最近我也在看这个。 嗯， 发现哎呦这跟我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嗯， 就是好多新的什么乳胶床垫。 是的， 哎， 而且有的那床垫特别薄，但是也很舒服。 也很舒服。 嗯， 我们也教教大家怎么去选这床垫，什么样的床垫是最好的啊。收听明天的节目下午的2点钟，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威。 接下来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明天见喽。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3块和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3块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是8.3块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

5月25日至6月16日，2018缤纷悉尼灯光音乐节引燃十周年视听盛宴，悉尼歌剧院绚丽灯光秀拉开狂欢序幕，皇家植物园、奇幻森林，犹如走进爱丽丝仙境，乔治大街千只纸鹤点亮梦幻星空，澳洲航空直飞往返悉尼，爱上悉尼及新南威尔士州，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心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com。 哎呦哎呦